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86集，西流国。众人循声望过去，就见说话的是不知何时进了花园，正靠着假山斗一只白孔雀的殷侯。众人都下意识地盯着那只白孔雀看，尤其是赵真。这只白孔雀是宫中20只孔雀里唯一一只白色的，长得尤其好看，名字叫天月，不过脾气不好。之前赵真听南宫说了，天月好像很喜欢殷侯，不止主动跟殷侯亲近，殷侯说他是傻鸟，他还臭美。果然，本来远远躲着人的天月，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过来了，这会儿正站在假山上，漂亮的尾巴就在殷侯手边，低垂着脖子让殷侯摸头。赵兰端了茶过去拍殷侯马屁，便好奇问他， 殷侯知道这个钱，也听过这个曲子吗？ 这倒是没有，不过这种琴我以前见过，是西流国的特产，天尊管这叫歪琴。 西流国？什么地方？ 我在书上看到过，西流国在海上，还有一个东流国。东流国人生性平和，西流国就十分好战，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海战。因为东流国与大唐关系甚好，所以盛唐时派兵帮忙击败了西流国，再加上天灾导致西流国差点覆灭，最后成了唐的属地。唐末大乱的时候，西流脱离了唐的管束，趁机反攻吞并了东流国，壮大国力。等到这边江山平定，西流国也已经人强马壮，可是后来这个国家却从史书上消失了。30年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西流国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30年前？ 这时就听赵真笑了笑， 西流国30多年前曾经带着强大的水军进攻大宋。 众人都一惊，包衍也疑惑， 没见笔墨记载啊。当时如果爆发大规模海战，以我大宋当时的水军实力，不可能毫发无伤就获胜。 朕也是听陈公公说的，这次海战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宋军一艘船都没沉，而西流国上千艘战船无一幸免，全部沉没。西流国元气大伤，他们的皇帝、10来个皇子、一半以上的官员和几乎全部武将都死在了这场战役里，所以之后就送了质子过来求和。 质子？好像在听书的感觉。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赦？ 因为西流国的人根本没弄明白，当年内海外海都不是宋军在管，而是河邦水盟的地盘，说的算是。 众人见赵真看着殷侯，于是也一起转脸望过去，殷侯就笑了笑， 江豚黄月林。 哦，黄姨吗？对啊，江豚黄月林是因为一次大规模的军船侵覆事件而销声匿迹的，原来是干掉了西流国。 史书上并无记载。 赵真对陈公公点点头，示意他说， 当年先皇对西流国的水军是一筹莫展，谁知我军硬着头皮还没出海，那边西流国的船就开始沉了。当时先皇多方打听才知道，是河邦水盟带着人马跟西流国干上了。老奴现在还记得当年河豚黄月林的风采呢。 众人嘴角都抽了抽，展昭那几个姨妈一个比一个嗲，平时除了闹腾之外真没看出一个两个那么大来头，特别是黄月林，胖乎乎的，眼神还不好。听到这儿，殷侯莫名也有些好奇， 他当年跟先皇是怎么说的？ 那场水仗打了很久，先皇特地找江豚，想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说他保家卫国有功，想要重赏他。 说着，老公公忍不住捂嘴笑。 老奴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这么驳先皇的面子。皇姑娘当年也就20多岁的样子，就一个胖丫头，不过呀，分外的豪气。她说啊，她可不是保家卫国，她这是搁着蛮子抢地盘呢。沿海一带呀，是水盟的地方，几万的渔民都靠那里讨生活，跟他们抢地盘，管他什么东流水流，一律宰了喂鱼。 果然是黄姨的性格。 不过后来黄姑娘还是跟先皇要了一份圣旨，让先皇承诺保护沿海一带渔民和河帮水盟的生计，且日后要平定海盗，不与民间争夺渔利等等。大营之后，黄月林就消失不见了。 呵呵，要圣旨和消失不见，应该是诸葛吕仪帮忙出的主意吧。 打完仗之后，月林跟小姨一起来了魔宫。 他打赢了仗，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干嘛躲起来呀？都没机会赏他。 赵真看了看赵兰，无奈摇头。一旁庞宇抱着胳膊瞧赵兰。 我说公主，你是不是捡的呀？还有你这么老实的皇族。 说什么呢你？ 黄月林虽然在地上只是个普通的江湖人，但是下了水能敌过千军万马。以父皇的性格，要么为我所用，不然留着日后就是祸患。魔宫大概有一半的魔头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躲起来了。他有本事的人想过些平淡的日子可不容易。 那这曲子跟这次莫大人有什么关系呢？ 西流国送来的质子姓莫，因为直系的皇子都在海战中战死了，所以找了一个皇族旁支中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送过来。不过他也算安分守己，喜欢抚琴，做了宫中琴师，常弹着曲调。朕和九叔认识的是那个人的儿子。 儿子？ 朕没记错的话，他名字叫莫乐，很奇怪的名字。他跟九叔同年的，那年9岁，虽然表现的性格懦弱，但朕和九叔都一致认为他是装的。当时父皇准备放他们回去了，而且西流国人口已经相当少了，大家都觉得莫乐性格软弱，就算回国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作为。 做质子的不都是会装的性格软弱的吗？ 那也要看装的像不像了。莫乐一直以来的确装得很像，只可惜临走被九叔试出了胜负心。 是怎么试？ 一盘棋。九叔一盘棋试出了他的野心，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同时也应该结下了梁子。 一盘棋解丑，王爷狠狠赢了他吗？ 哼，再狠不就是几颗黑白子儿吗？至于搞到这兵戎相见？ 那也要看怎么下了。赵普那小子的确能把人的脾气斗起来。 这世上能确保不中九叔招的只有朕了。 众人都瞄着赵真，瞧他得意洋洋的样子，觉得也是，这世上比赵普更欠揍的就是赵真了。包岩还是较真的老实孩子，所以好奇不已。 具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年莫乐他爹生病，表示想死前回家乡，莫乐又年幼，父皇就准备放他离开。那天在花园和老丞相说起这件事情，正巧朕和九叔到了。父皇最中意看九叔下棋的，突然就问 莫乐会不会下棋，然后就让九叔跟他下一盘。 众人都心中有数，先皇生性多疑，大概是放他们走之前想最后一次确认一下莫乐这小子日后会不会成为威胁。 这种棋不好下吧，若是故意输会被认为心怀鬼胎有意忍让，赢了更不得了，纵虎归山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一步错就有可能招来杀生之祸。 王琦说完，众人都点头，赵真却摆了摆手。 说实话，朕当时也在，觉得父皇只是觉得好玩，让两个小孩下个棋。其实，与其说父皇世事莫乐，不如说他世事九叔。 众人都忍不住摸下巴，也对，先皇当时身体已经不好，与其担心莫乐，不如担心赵普这个直接可能威胁他子嗣皇位的兄弟。 那赵普小子是怎么做的？ 你们也应该知道，九叔下棋的时候是个什么德行。 众人望天，赵普本质上是个万分好胜的人，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随时随地拉着人大战300回合什么的，一般人也经不住他打。于是棋盘上的赵普就和战场上的他一样，除了善谋还霸道，甚至比打仗的时候更具有攻击性。赵普下棋不只要赢，还要杀得对方片甲不留，可以说是棋品差到一般人不肯跟他下第二次。公孙棋品比赵普好多了，棋艺也好，不过人太老实了点儿，经常被赵普逗得掀棋盘，两人每次下棋收尾的时候，必定是公孙举着棋盘狂揍赵普，棋子满天飞。能气定神闲跟赵普下棋的只有赵真，现在想想，感情这皇帝这么能忍，都是跟赵普下棋练出来的脾气。陈公公当年也看到了，就回忆着当时的棋局。 九王爷那盘棋一上手就杀得莫乐片甲不留，不过莫乐认输之后，本来先皇要放他走了，九王爷却说不对，他用残局跟莫乐换子再下，他说莫乐骗人。 果然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故事啊，可惜临走功亏一篑。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